锵锵三人行， 大家好。 哎呀，建强还在这里，哎，真是够哥们儿哈、啊。这跑我们这儿能录好几集，而且他一提醒我才知道我们这要火了呀。他我们俩是联袂了，他在节目播出时间锵锵的之前就是他的天天运动会。 对对对对对， 对吧？所以他将有一个小时在凤凰的出镜率。 对对对，连续在凤凰出镜一个小时， 这以前梁文道一样。 对，就像以前我一样。你知道凤凰，我跟你说 啊， 老东家有老东家的问题，新东家有新东家的问题。新东家 他来说就是老东家了。 新东家的问题往往就是出镜率过高 啊， 使用你知道吗？ 使用过于那个野蛮。 哦，对对、啊，我跟你讲，啊、哎，建强，我们这节目还消费过你。 我听说了。 这是我没说你坏话。好， 无所谓。 我当时说，据传是他写的这个一个报告，有一句话啊，让我很惭愧。 嗯、 真的，我就在这儿说，我说人家黄建强说，当我认为自己不再胜任、不再适合的时候，我是不能容忍自己赖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 嗯。 我一想，我恰恰是当我认为自己已经不再胜任、不再适合的时候，我还容忍自己赖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 我要向你学习了，看来 不是因为啊，就是你现在我的一个感觉啊，其实主持人，你有这个体会吗？ 嗯。 主持人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 他大概啊，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使用这个名称 吧，有这个概念， 对吧？现在说起来，谁不知道主持人呢？ 司仪 啊，谁都知道主持人呢。 嗯嗯嗯。 可是呢，我又觉得呀、啊。很少有人真的知道主持人，他是个挺特殊的这种。 你们说说内里乾坤吧，我告诉你，现在读历史系、读中文系的人就少了。 嗯， 现在全国风起云涌主持人专业啊，你知道 吗？哎， 这里影视专业，中国现在看电影的人数是急剧缩少，大学里的影视专业啊，是蓬勃的发展。很多人都想学主持人， 很多综合大学都开了什么播音主持专业。 你们就是他们的偶像啊！说说 你不是还要开体育解说学校吗？说 不，那是假新闻，完全没有这 样。又是假， 这就跟昨天说的一样， 绯闻之王 标准。假新闻之王，绯闻就一个 啊，绯闻就一个， 多发展几个什么的才叫绯闻之王。 哎，你觉得你这个道行里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么说吧，你体育这个解说哈、啊，跟主持节目你这个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体育解说啊，是以比赛为第一元素。 嗯， 你是一个二度创作， 嗯、 你是依附于比赛的一个伴奏，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把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改拍成连续剧，就是体育比赛放在那儿，每个观众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感觉。 嗯， 这个进展、这个过程、这个球员， 对。 他每个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 他讲的对，有时候吧，有时候一场比赛哈，你能收到不同的解说。那我有时候就会跳，比如现在 Nike 的这个英超 啊 什么东西，有广东话，有英文，最简单的香港就是。那有时候你在广州的什么时候还可以收到普通话？ 对对对， 那真是不同的解说就不同的比赛， 对。 但是真的是不同，效果完全不一样。尤其，但是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我看球的人 啊， 我就。英国人解说哈、 啊， 他就一个人， 嗯， 他好像是尽可能的 少说啊，少说， 他就是谁拿到球了， 嗯、 对不对？他就 简单的描述叫 啊 ，simple description。 哎，你为什么不止那么简单呢？ 这个， 他是有点拉美风的， 这个， 他我觉得是后来变成拉美风。 我这是一个混合型的，混合型的， 混合。 另外和这个、嗯、中文的这个语言不一样。方块字啊，它单个字是有独立意义、 嗯、 有独立意思的， 嗯， 不像拉丁，这个拼音字母，它一个很长的一个单词，比如说 fabulous, excellent 什么这种的，其实它很长一块音节，但它表达的只是一个意思。 中文一个妙就来了， 嗯、 对吧？它，但是它这个拼音文字，它容易把那个时间填满， 对， 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它一个感叹词，一个倒装感叹句。他已经把这个伴奏空间填上了 啊！我明白 哦，我还第一次知道这 方块字呢。 哎，那他们这钱挣的容易啊！这就一句话可以 各有各的妙。你比如说你看过这个电影《十面埋伏》吗？ 哎，对、啊。 最后这个章子怡死在刘德华的怀里的时候， 对， 他仰天长啸，为何是吧？ 对， 你看啊，在感叹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如为何来的有力量？就不如为何来的爆发力强，因为你字儿多一个，你的力量就分散了。你看你在这个 是新知识， 你在这个体育比赛里，经常有人要状物言志，要感叹的时候， 嗯， 要赞美的时候， 你一个倒装句，一个长，一个拼写节奏，拼写的音节很长的单词， 嗯， 和一大段话，每个字单有意思，这个完全难度是不一样的，表达的思维语言的思维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侯门深似，不是侯门深似海，隔行如隔山， 求门深似。 我而且你看，我挺喜欢，我过去挺喜欢听他这个体育解说，就因为我不懂嘛，好像我能知道很多看场比赛，而且我还觉得啊，这个体育解说呀。他这个神经啊是相当高度的， 对对， 所以容易神经病， 对对， 你知道吗？他是 像是神经病， 不是你知道吗？他因为比赛情况， 我基本上就神经病。 他比赛情况瞬息万变，不是你啊，就上回那个世界杯， 那个脑子要高度兴奋。 我听另一个人嘛，你就觉得这个人呢、啊，猛一下就窜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他说啊，克劳德带球往前趟，克劳德打门。这不知道是谁，我说这不是神经病吗？他你想他每天这样，他就是 跟着这个 、就是因为我还是我说呢，这是一个对名著小说的改编。为什么 这个比喻？ 为什么比如说83版的射雕大家就怀念就好，93版的就一般，到03版出来之后大家全去买83版的盗版 VCD 了，你说这是吧？就是这个比赛本身它就是那原著，解说就是那个改编，但是你这改编要尽量贴近大多数读者的心理的这个郭靖黄蓉这个样子，这就成功了，这就是好的解说。 那 你改编的不成功就是糟糕的。 那我给你挖个坑、 啊、 就是说那你那个意大利激情、那算是对应了大多数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共鸣吗？ 那算是一个 对创作性发挥的。 那算是一个技术失误。简单说啊，如果 你真心的觉得是失误， 对对对，就是我如果声音没有喊破，一切问题都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画蛇添足的这个电话连线。这个电话连线其实是很糟糕的。如果我解说完了之后什么也不说，也不会有这么严重。然后呢，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连续的疲劳，连续的疲劳是首先会回嗓子的， 回嗓子。但是那回感情吗？ 其实你单看这个文字啊，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因为声音的问题，因为声音喊破了。 没错，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那电视机坏了。 其实他如果我能用稍微个这个正常一点的声音，哪怕调门拔高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到最后，他也采取了一个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儿。我是说呀，就是说这个主持人为什么我刚才讲啊？好多时候人们以为很熟悉，可是实际对他内里的很多东西啊太少有人知道。你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就像你比如说奥斯卡颁奖那么大的场合，为什么只有一个主持人？ 对， 其实是对的。我们的很多单位哈，他呢不太了解这一点，他比如说有 一排 有单位一请八个主持人，这八个呀都是腕，可是呢他请来了之后啊，你看这八个怎么说话呢？ 东风万里，阳光灿烂。 一人一句， 这八个人唱一首歌。 对，就是说我要 群口相声。 好比说我要跟他支招，就反映你不懂。你比如说这八个人里，假如有一对是说相声的，好，用这对说相声的，这俩可以逗逗闷子，做串场。你比如说，假如说有一个善于访问的主持人，好，让他承担一个访问的功能；善于解说的主持人，他用解说的方式来细说一段现场情景。这样就是说。这就说明你懂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 主持人主要就是不是人，所以没什么人懂你。 而且人家说起来啊挺有意思。你比如说我的这个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傻乎乎的，就是说跟这个镜头上完全不一样。后来他们就分析啊，是 不要伪装自己， 是真的傻乎乎的。 我相信我也一样， 就是经常你知道我在私下生活里吃饭，你要宫保鸡丁吗？你说什么？就是他们觉得我呈现出一种用脑过度之后的准时。 没有，你的特长恰恰是在主持的时候反应特快。有一次他们主持选美吧，那个选美小姐就讲了一句英文，她是很自然的，她就是海外生活嘛，她就套出一句英文，那她真没听懂。结果呢，这实际上很尴尬的事情，结果她马上就说：“你知道我不懂英文才这么说吧？”这就把这个场面给缓过去， 这是很正常 吧？这是他的好处。你看， 我不是说我好，我是说呀，要不说这个新东家，就咱们刚才讲，比如说他讲这个疲劳，我跟你说，我给你看一个表，这是我们公司的 工作表现评估表，每年 还有这个， 对，就是说你这上年度定下的工作目标，今年度定下的工作目标。 我这点给吓的。 我跟你说， 新东家要这一套。 对对对，没错， 你以为凤凰 说前两天说寄回去，说你要不寄回去啊，明年加工资没你的份儿。我说我跟你讲，我说你 抱怨 不是，对，我说你相信不相信？因为你让我做的节目太多了，所以使得我从周一到周五，我什么目标啊？我的目标就是今年能有时间填你这份表。 能扛过去，能 是 能， 我连这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我跟你讲，就周一到周五啊，我跟你说，我撒尿不是，我小便的时候 还得捧着资料看， 捧着资料看， 对，看 真的就到这种程度，到晚上到凌晨三点，他不知道啊，他管理者不一定知道。 那还是说明现有的机制呢，给了你很好的这个工作动力，你会这样用心的去学习，保持自己的工作水准。如果你想混，如果你想混，也一定可以混。为什么在这儿你不敢混，你也不想混呢？肯定还是新东家给了你足，不是老东家，你对面是老东家，给了你足够的这个动力。你一定是 现在我变成黄健翔，他变成窦文涛了吗？ 你一定是心态平衡的，你知道吧？ 大机构组织，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建强都代表新东家安慰我这个老东家的马。 你刚才说这个主持人啊，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主持人，这个确实有这个现象。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只要会说话，不结巴，不大舌头，普通话过得去， 容易 拿个话筒都能说。 是， 好像这行你像唱歌吧，你需要嗓子， 嗯， 练体育吧，你需要身体，跳舞吧，你需要受苦，天天压韧带，从小练童子功，就说这行呢感觉是跟唱卡拉 OK 一样，普通人都有心来试一试。好像体育比赛中的哪个项目啊，保龄球， 嗯， 保龄球就是让业余的人能找到快感的那个项目。 我第一次打就全部啪一排就下 来。对，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我能当主持人啊。你看，你比如说你要招这个，你要搞这个所谓真人秀节目， 对， 你要说找这个跳舞的、踢球的来的人少，你说找唱歌的，一万多人、几万人报名，你要说找主持人，在后边再加一零，人人都觉得自己能行， 是是是， 就觉得这活没什么难的，你给我这个机遇，上天啊，你给我个机遇吧，我比窦文涛，我比这个许哲辉，陈鲁豫还棒呢，都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而且呢，这个电视行业里的这个其他工种的人，也会觉得你们最清爽啊，我们多累啊，摄影的扛个大机器好几十公斤，编辑都这。蹲在那儿颠片子，熬夜，多累啊，还得学新技术。你们管好一张嘴就完了。 是，你像我们那个搞晚会的那种导演，就会觉得主持人最傻，在现场，因为我们都在忙忙叨叨的，这主持人跟个小孩似的，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没什么事，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啊，我就觉得真是他这个主持人，他的这个特点呢、啊，一般人确实是不知道。你比方说，这里边有一个很危机的问题，这跟很多行业都有关。比如说那天有人讲，就说在中国，说是真正原创的这个节目没有火的。我这块很有感想，因为你好比像我们这种节目形式也是属于原创的。原创的有个什么问题呢？没有人知道你这个节目需要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比如说觉得你们仨就在聊嘛，你需要什么准备时间呢？ 对对对， 他这个就是包括公司的老板也不知道说该给你什么支持啊，该给你多大的支持啊。 对对对， 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内里的东西。 最近有出版社的人来问我们节目这个可不可以出一些什么东西，才突然注意到三人行是很少的一个节目，从来没有字幕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文字稿的，你发现没有，很多谈话节目都有字幕的， 主要是因为那个什么遮丑，你知道吗，经常说错话不敢打字幕。 然后呢，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有一个尴尬，他也算是一个影视圈的影视行业的工种，而且还让人感觉很风光，是明星，可是呢你没作品，唱歌的有歌曲，歌手人家有专辑，有单曲能够流传，那是他的作品。这个演戏的有电影，影视演员有他的电影，有作品，有片子。我见面送你一张我的新专辑， 没错， 我送你一张我上一部电影的这个碟，这个画画的能送你一个画，写字的送你一幅书法。 文涛就送你一个选美比赛， 我跟你讲， 运动员有成绩，你说咱们能留下什么作品？ 因为 什么东西是你的？ 什么也不会。 咱们呢，在这个行业里好像身无一技之长。 我跟你讲，就弘一法师自称二一老人。就是有两句诗嘛，就是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消说。我觉得他老人家都这么说， 我更觉得我这辈子随风飘散。你主持人干的，谁觉得你主持人有什么？比如说，我觉得实际我不是个好主持人，但我会是个好嘉宾。 我跟你说，我也是，我到你这节目里来特轻松。 对，你这个节目，所以我跟你说，标准的是最潇洒。 对， 你想说就是说，你不想说不是我，你不说我得出丑。 对， 而且最丑的，你比如说大家冷场，主持人搞气氛， 对， 过头了，大家说你太庸俗了，太贫贱了，太下流了， 三俗。 对，三俗，你什么就是，但是你 低俗，恶俗，低俗，媚俗，叫三俗， 三俗。三俗二老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是我那天看马来西亚说最近这个降低了娶几个老婆的这个门槛嘛， 嗯， 然后呢报上当先进人物来宣传，有一个人说我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这个都平等，几个老婆啊平等对待， 嗯， 凡做出什么决定，我都要跟他们三个啊逐一的商量，哎，一定是让他们都感到很公平。我一想啊，主持人适合一夫多妻制。主持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我就想，今天就这句话反应最认真的， 没错， 眼睛一瞪， 你一个都弄不过来， 你还 弄 啊，你这还不累死，不想活了你？ 就等于我整天在练这个，你这个老婆，你这个老婆，我得让你们俩都在这里平，还得都是好了呀。 不知道死活的东西。 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名人名言 啊， 我觉得这话说挺好啊。第一个呢，你必须学习如何接纳别人的排斥。 嗯。 第二个呢，同时学习如何排斥别人的接纳。你好比就是主持人呐、啊，我为什么说啊？ 嗯。 他大家伙都会骂他、夸他这些东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 有时候你很容易动摇，因为啊，你还不是说艺术家，我坚持我的， 不 管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就是为了观众服务嘛。 对。 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动摇了，反而你没了自己了。 对，你就主持人这个行业极其尴尬啊。 嗯。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言，就是说，观众不会记得你说了什么，观众当时听一个感觉，听一情绪，没人会把你的话刻成碟，反复听保存。 嗯。 所以说呢，你这个也容 易记得你说错了什么， 而且你的这个表现啊，还容易被歪曲，最后失真。因为电视上不可能来回来去老播这期节目，比如说咱们这期节目当中某一个话引起了争议，有评媒或者网络写了黄健翔、窦文涛节目当中大放厥词，如何如何， 主持人适合一夫多妻之类的。 OK， 好，你看吧，他凤凰不能把这节目重播100回，让大伙儿看到真相，不可能，最后只能是越传越离谱。 而且你看，有一次有个电视台考评，每个主持人3分钟节目。还给我5000块钱， 让评委当评委。 最后呢，我把钱退给人家。 嗯，没错。 我说这个，因为我就是主持人，我们也同气连枝。我说了，影响人家待遇。 对。 但是呢，一个主持人是不可能3分钟的节目就看出他的好快。 对。 而且主持人非常的麻烦，你是个什么样子，不见得是你的问题。 对。 是这个节目规定的这个样子。 对。 你的领导， 对， 你的这综合造成了，我怎么能说你好，或者是你坏呢？ 主持人最倒霉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什么样的舞台上，或者说马戏团表演那猴子一样，给你搁在哪个笼子里，你就在那个笼子里边躲着那些钉子刺儿啊，去耍，别让扎着。 对， 搁方笼子里，你就在方笼子里跳；搁圆笼子里，你就在圆笼子里跳。所以说，就他说这个，就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什么样子，和这个笼子很有关系。 而且呢，你比如说他，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的一点呢，就是说能超脱出，能超越这个腔。你知道在中国包括你们文学，阿成不原来说嘛，老是什么文艺腔或者什么腔，你看现在很多主持人哈都一个味儿的。我就有时候研究啊这个历史啊，比如最早像宋世雄老师是吧，他是宋腔，但是呢他很好，一下子全国我都奇怪，我说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声音都一个声音，都一样的声音， 高的。 这个责任不在宋老，而在于在那个时代 宋老 他成功了以后，就是这个有这种克隆的思维，那会儿还没克隆，但是咱们在很多事情其实已经在克隆，就是好像只有这种声音才能做体育解说， 哎， 于是呢照着他这个声音来找声音像宋老的才能做体育播音员， 是 其实错在他自身。 那时候对我们看球的人来说呢，要没有这声音呢，女排就不会打球了。 对，其实错不在宋老，而且宋老在他那个时代就是丰碑，就是伟大的，他就是划时代的人物。 所以他最大的创建就是开了黄腔， 开黄腔，跟他不说话是骂人的， 宋腔黄腔嘛， 多累，破了嗓子， 对， 破了嗓子， 对。 哎，你们这个。 现场直播的主持人培训班有完没完呢、啊、 主持人诉苦大会 到此结束。 当然也得说，就是 你知道多少人在读这个专业的人多么羡慕你们， 他们真是不知道死不知道死活。我告诉你，我原来也当过一些什么主持人解说员的选拔赛的评委、我经常看到一些条件很好的这个青年才俊啊、这个俊男美女啊，我就心里边可惜，我说干什么不好，干这个，您要是有条件您去，你干脆去演戏， 对 啊，或者您干点别的，您比如说长得漂亮点的女孩，您去外企当个白领，可能在那个外企里，你会因为你的这个美貌如鱼得水，人人都照顾你，你可能过得很好，你非往这美女堆里扎干什么？ 对，当然了，这个就说美， 哎，你说的是对，而一定姿色的时候，你到美女堆里你 就不值钱 了，长 啊，而且还有 你去读博士你就好了，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知道你适不适合干这个，你不适合干这个，你强努着上。糟蹋自己就是于公于私，他都不对啊， 干嘛呢？这叫所以不是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 对对对， 隔行如隔山， 对， 绝不是主持人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地方。 对对 对，你看这还是主持人的错，什么话得说圆了。你知道这，我觉得我这辈子干的就是不要脸啊， 你们这 就是耍，就是 耍贫嘴啊， 耍贫嘴啊， 对对对， 脸皮厚啊， 然后被人议论呐、然后 对， 就只能 你知道你扛不了毒， 自我爆炸， 你遮不了丑，因为播出量太大， 对对对对， 你有什么缺点一辈子你都躲不过去，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咱说咱上一百块钱。